我真是幻想了， 是 幻想啊！我要拥抱爱的故事睡觉了，我可以拥抱太阳，我明天也要赖床，天黑黑的，让我再做100个梦给自己，睡眠时间挺差呀。 不错不错，哎，刚刚你这段这个感觉特别像励志片的女性的配音的角色， 哦，真的吗？ 很好的，有几句非常棒。 这是励志片的女性，这是动画片的女性。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王宇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哎呀，其实我看丹麦的一些流行男女歌手哈， 嗯， 风格是这种风格的居多。 哦，对，丹麦的电音嘛， 对对 对, 对，越冷的地方越热情。 没办法， 嗯， 问问王宇先生哈， 嗯， 今天介绍一下王宇先生啊，北欧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王宇先生，欢迎 欢迎 欢迎欢迎啊！ 大家好， 这个您作为这个本职工作。去丹麦、北欧这些国去过多少回来，都挺多的吧？ 啊，那还真是很多，每年都要去好几趟。 每年都要 去好几趟。 月份呢，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还是自己决定哪个月份去？ 工作， 工作， 工作的关系。而且北欧，那么几个国家呢，这每年都去的话，你会觉得烦吗？ 会有点烦吗？就 不会，怎么会？ 不会啊，因为深度嘛，对吧？ 因为北欧的风景特别的好， 嗯， 空气也新鲜， 那是那是。 而且北欧也是美食的这个。国家 有 美食的国家，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不对？ 哦，对， 有美食的地方怎么会厌烦呢？ 是是是。 哦，可是，一般就是有去北欧玩的嘛， 嗯， 什么挪威啊啊，包括是冰岛啊，然后说除了叉的鱼之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没有没有，还有烤的鱼 啊。对，除了这些海里捕的鱼，哎，就没有什么吃的了。 刚刚王宇先生说美食， 哦，对我也很纳闷。 我们对北欧， 嗯， 还美食不是强烈的 ID 的一个印象哈， 对，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风格的饮食呢，还是怎么样？ 首先啊， 哦， 大家可能听说过北欧新料理。 新料理， 对，其实 不黑暗吧？ 不黑暗， 啊，不黑暗， 非常阳 光啊，非常光明 啊， 嗯。其实大家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接触到，其实很多现在这种摆盘的方式，一个很漂亮的盘子，里面有一小点儿， 哦， 这就是北欧特色。 啊，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贵，这性价比。 你我给你买形容 啊， 你看这大的盘子，你看这小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一个大的鱼池，就这么大一个鱼盘子，放了一个鱼票， 一尾， 嗯，对， 真的是，但是它很精致，很好， 它非常精致，因为北欧的设计感非常强 啊，对对对， 所以它的这是包括它的一些吃的，包括它一些摆盘都是 艺术，很讲究， 非常有艺术性， 那 而且它的食材非常好。非常新鲜 哦， 所以说其实北欧的料理还是非常的有名的，并且我们知道这个米其林餐厅 在北欧很多， 其实北欧是非常多，尤其在我们丹麦，我们丹麦是米其林星数最多的国家。 丹麦 对， 他经常去。 对啊，就是代表这个旅游局的形象嘛，对不对？ 就是每次我嘟起嘴来的时候，心是无比的嫉妒的。 嗯，还有恨。 丹麦是深度游吗？要讲讲哈，你说丹麦有非常多米其林的餐厅， 对， 米其林餐厅除了这个讲究之外，选址很重要， 对 吧？他那个在哪儿吃饭很重要， 嗯， 没错。提到这个美食，我一说一个，你马上就想到，除了鱼，我们还有生蚝。 哦，对对， 哎，对对对， 想起来， 丹麦的那个生蚝都泛滥了嘛？ 嗯， 是， 中国朋友去的多吗？最近 多， 生蚝都没了， 对，生蚝都没了是吧？ 你把那个十字花的螺丝给我挂。现在生蚝产量是没有问题的哈， 啊，产量 味道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哈。 嗯， 对， 其实我 怎么做法呢？ 对，怎么 是爆炒还是 生的还是 对啊？ 爆炒生蚝， 对，爆炒生蚝， 对，嗯， 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 怎么吃法的生蚝。 所以说，你说老外为什么生蚝会泛滥呢？ 嗯， 因为他就会生吃。 你看看， 对，他捞起来他就打开他就吃。 啊， 你说，那你这样吃能吃多少？ 就是啊， 所以说要引入咱们中国人， 没错， 要把咱们的这种烹饪方式带过去。 嗯， 对，川菜的、鲁菜的、粤菜的吃法都不一样。 你像比如说那个丹麦当地朋友，光生吃光生嘬吧， 对， 都嘬一打， 对呀， 咱们中国人嘬4打， 对， 吓的。

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